所以啊，这个光是一个米啊，就有这么多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实你想想看，米是我们中国人的中药的这个坐标轴，哎，就是正负等于零的那个地方。那一个米都有那么强的药性，那你想想看其他的药更强。所以用药真的不能够太草率，身体要维持在一个调和的状况不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吃药太偏寒、太偏热、太偏湿、太偏燥，都有可能让身体这个平衡被破坏掉的啊。所以同学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有的时候吃药不要太硬的一个药，要吃到什么程度，就自己要观察自己的身体感觉跟脉象啊，就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接下来呢，讲完了这个粥啊，那讲一个粥的相反是什么，就是锅巴啊。锅巴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天生的健脾丸。就是啊，虽然我们台湾现在的锅巴超级市场买的啊，那都是硬的做出来，已经不是传统那个大锅饭上面那个刮下来的锅巴了，可是其实还是有效。哎，我就说我们人啊，有些人的脾胃都很虚，那个很虚的脾胃就是说你吃完这一顿饭啊，吃完中饭12点半，你到了晚饭6点的时候，你还一点都没不会饿。有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吃了饭都不会饿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每餐饭后啊掰一块锅巴来吃，即使是超级市场卖的那种都可以，那吃了之后呢，就会让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好很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消化的药。那当然我们讲说米本身就有这个帮助肠胃啊把水分吸掉来止泻的效果的存在，所以呢他这个何少奇就讲说，他同乡有一位先生啊，因为做生意没钱了，赔了钱，所以呢没有钱回乡，然后呢就听说那附近的小孩都在患拉肚子，然后就跟人家要一点锅巴，然后磨成粉当特效药卖，然后就赚到钱回家了啊。就是所以这个锅巴的粉末就可以止泻。然后他后面就讲到说，有一些方子啊，这是什么这个蒲府粥的啦，或者是叶天士的啦，用锅巴当底子啊，加一些消导的药啊，像什么山楂神曲、鸡内金什么，都是能够帮助食物消导的药。然后呢都是能够让这个人的这个健康好起来的，就是让脾胃的消化机能变好。那小孩子需要，或者老人家也需要。那当然他这边提到几个方，虽然都是好方，但是呢不是那么补。那我觉得补药放的比较够，尝试了很好的是我给各位同学一个补充的方剂，就是父亲煮的健脾丸。这个没有在父亲煮的书里面啊，这个是父亲煮他从前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就是住在人家家送人家一些药方当做镇店之宝啊。那这个但是他这头两味药，这个小米锅巴跟面锅巴，这你们怎么生出来啊？天哪，我收录这个方的时候没有想到药材这么难取得。我这样讲单纯一点好了，各位同学，你们就什么小米锅巴2两，面锅巴2两，你们就随便去买超级市场的锅巴放4两，这样就好了。就是反正效果是都有到了啊。当然你如果要做到有小米锅巴、面锅巴，当然更精致啊。但是一般的锅巴大概可以了，只是一般锅巴会有一点点上火，那超市的锅巴就蛮可以用了。那然后它的山药也是滋补脾胃的，就是它这个方里面山药啊、党参、白术都是好东西啊，然后里面谷芽、麦芽、山楂、草蔻都很好，所以这个方子它的那个结构很好。那光是不只是小孩子啊，常常要吃到这种健脾的方子，其实还有一个很需要吃到健脾的方子的族群，就是老人家。因为我不晓得同学你们会不会发现，如果你们家里面的老人是有行动自由的，往往他吃东西是很猛的，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就老人家吃东西有时候会很无意识的，好像今天吃这个甜的觉得好吃，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所以就有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可能一天都在吃同一个牌子的饼干，一天都在吃同一种牌子的什么，就一直在喝牛奶之类的。所以老人家往往会饮食的那种混乱造成的脾胃的毛病很多，所以呢不只是年轻人啊，就是老人的话也会需要用到这种帮助消化的药。 所以这些呢，如果你们在家常中发现说有谁或者自己的消化机能不够好的话，那这一类帮助消化的健脾的药最好还是有一点啊。那像锅巴的话，我觉得现在台湾好像同学谁还能够弄到真正的锅巴啊？那超级市场的锅巴其实药效还可以啦，只是有一点上火，就有一点偏燥热，因为它那个好像是硬的烤出来还是炸出来的。那我会觉得在日本的浅草的庙口的卖鲜贝的店那边卖的锅巴比较像是真锅巴，那不过这也只是一个说法啦，我觉得以药效来讲台湾的可以了，那日本的锅巴台湾也买得到，就是今天助教有助教他们去买样品啊，就是无印良品卖的锅巴，那是全世界最不美味的锅巴了吧，但也有人说好吃，我觉得无印良品的锅巴好难吃哦，比我们台湾超级市场的锅巴难吃很多，不过如果你看在它好像比较像是锅巴的份上啊，说不定可以买来做药用啊，非食用的锅巴。就是日本买到的啊，它还有点脆，台湾买到的还皮掉了呢。啊，就是这其实是可以拿去退的，但是就是拿来药用好了啊，就是这样子的。那在今天最后下课以前啊，有一个讲义有一页啊，我因为是印在讲义的22页，所以我还没有印给同学。那我用讲的，同学大概也还听得懂。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就讲义没有22页啊，还没发啊，所以就我们就大概用说的好了。就是米这种，我们几乎都是中医里面最没有药性的药，可是张仲景在煮米这味药的时候其实是有功夫的，这个功夫是我上次讲说那个府行敦煌府行诀里面没有的。它是有什么功夫呢？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用到米的药方啊，有四个方，一个是白虎汤，一个是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汤啊，它是一个治疗啊感冒好了之后这个人很虚很没有气力的，那这个东西它是因为虚然后气不够，所以又要清它的虚热，又要清热，又要能够补肺气，那所以竹叶石膏汤是清肺热然后补肺气为主的啊，这是一个方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刚刚讲到少阴病要变脓血拉脓血的这个桃花汤，那还有一个方子是这个肚子里面太寒啊，肚子绞痛切痛刺痛，肚子切痛刺痛，然后有那种咕噜咕噜的响声的，那是附子梗米汤啊，就是用来治疗这个肚子太寒的。那这个地方呢，如果是要说到用量的话，我们拿白虎汤跟竹叶石膏汤来相比，那白虎汤的米啊是用这个6格，就是0.6碗，那竹叶石膏汤是用3格，就是0.3碗，而白虎汤呢，它的煮的方法是米放下去之后呢，就从1斗水，就是10升水啊，10碗水煮到3碗水收工，等于是白虎汤它经过的火候是煮掉7碗水的火候，这样听得懂吗？就10碗煮3碗，煮掉7碗水的火候。可是竹叶石膏汤它也是1斗水煮3碗水，可是呢，它是煮到6碗的时候再加米煮成3碗。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跟这个读者等于在讲一件事，就中国人会认为说你这个药的气啊，煮的时间越短，那个药的气会越猛越偏阳，就是比较阳的部分比较会煮出来，阴的部分要煮很久很久才会出来，像我们炖广东粥那样才会出来。所以如果要用米来补这个气的话啊，就不要煮太久，所以竹叶石膏汤就只煮掉3碗水的时间单位，而白虎汤煮掉7碗水的时间单位啊。那而我们中国人又认为说，你的一个药物它在这个汤剂里面占到的成分越淡，它越会浮上来，越浓越会沉下去，对不对？中国有这个升降浮沉的观点。那白虎汤它这个米是要维护肠胃的机能，那它就是0.6碗6格，可是竹叶石膏汤它那个米是要补到肺的，所以就0.3，所以这东西它有一个规律在里面。那至于说桃花汤它是要 止这个拉肚子，肠道的这个便血的这个拉肚子。那桃花汤呢，它就是用一升的米，就是一整碗的米，而煮的时间呢是七碗煮到两碗，就是煮掉五碗水的时间，也就是比白虎汤的时间要短，但是比竹叶石膏汤的时间要多。而这样子我们也知道，它以煮的时间来论的话，它就是好像白虎汤我们需要这个米应有的部分，就是白虎汤比较需要滋阴，我们需要米的应有的部分去滋润身体。可是像桃花汤，它只是需要米的这个浑厚的这个米的力量去止泻，所以就不必煮到那么久，但是又不放像不像竹叶石膏汤那样只煮一下下，那样就太粗了，所以又下不了下焦，所以就煮五个时间单位。而它的米因为要入下焦，对不对？所以它的米是用到一整碗。那跟桃花汤相对来讲，治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响的这个腹中虚寒的这个附子梗米汤呢，它就是用 0.5 碗的米，就是用半升，然后煮的时间也是五个时间单位，所以以煮的时间来讲也是取米的不阴不阳的部分，但是它的作用点呢就比较中间，没有像桃花汤那么下面，所以就用 0.5 碗的米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连米这么温和没有特质的药，那张仲景在他的煮法上面都有这些的功夫在。那其实其他有特质的药也是同样的啊，就是它都是有它一定的主要的规律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开药不一定要完全做到，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说古代的方剂有这些药法存在，或许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药处理得更精致的时候，那这些做法啊都还是要面对的。那我们就下堂课再来讲人参啊、白术啊、茯苓这些药物。然后还有就是先说吧，下堂课我们照上，但是下下堂课我们是放假的，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搞，因为台风来把我们的课挤掉一节，变成我带同学去日本观光的时间已经定了，所以我下下次的课是人在日本，所以要停课。但是下个礼拜我们还是见面啊，就先讲一次，因为有些同学他下礼拜如果没有来的话就没有听到这样子。